我来讲保险之路。保险之路这边呢，我们要讨论的是承保范围的问题。承保范围的问题里面，第一个二十九条第一项我们已经讲过，第二二十九条第一项我们已经讲过。确定为保险之路，这有个客观承保范围。这个我们应该是第一堂、第二堂就讲过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这里不再花时间去讲。我问一个问题好了。代表人所致的行为赔不赔啊？法人的代表人所致的行为赔不赔？法人的代理人所致的行为赔不赔？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早期啊，早期二十九条有出现过代理人，现在你就把这个故事想一下嘛，跟保险公司投保，可能是保责任险啊，保责任险，保责任险不准，应该保，就保车体险啊，保车子。车体险是事故发生的时候车子受损，车子受损。啊，现在。如果他有一个代理人，这个是代理，然后故意是吧？故意把他撞坏，赔不赔？某甲的代理人故意是吧？车子受毁损，赔不赔？那主要是在二十九条二项曾经出现过说代理人的故意是不是也包含在里面？是不是会因为代理人的故意而导致契约不赔的？又或者是说这里是一个假公司，这是代表的故意，这样子的案例可不可以？因为我们知道故意不保，对，在代理人这个地方呢，其实还蛮简单的啦。这个保险的重点是在什么？保一个损害事实的发生嘛？那这个故意可以代理吗？应该是没办法。你学刑法的时候有听过代理故意这件事情吗？他是我代理人，所以他杀人我要帮他负责任，这事情应该是没有吧？顶多你有监督上的过失吧？顶多嘛，但是过失保不保？保嘛，监督上过失，监督这个代理人监督上过失，他把这个车子弄坏了，有一个过失而已，那你保不保？保嘛。所以很简单啊，事实行为嘛，事实行为不能代理啊，怎么会代理？这老搞点了，不抄就算了，反正条文都删了。第一个至多只有过失。那代表人呢？代表人是什么？代表人就是法人的手足，所以代表人的故意等于法人的故意。适用哦。很早的考点，靠突然想到讲一下这个，这很久没考，跟代表是后来我突然想到，有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这是故意不保曾经出现过的争议。故意不保那个代理人已经删除了，以前是说代理人的故意也不赔，以前哦，以前真的有写过代理人啊受雇人也不赔，但是后来就被大家批评得很严重，所以才把二十九条二项淡出，后面的条文把它删除了，所以现在就只有写要保或被保险人的故意才不赔。那这个故意两个字呢，到底有没有包含重大过失？ 还是说前段讲的本文讲的过失就包含重大过失？这就是刘忠宏老师提出来的争点。刘忠宏老师提出来的争点，其实现在其实已经不算是什么大考点，就考试考了，可能东吴他也退休了吧，大概没得考了。偶尔以前东吴考试会考到是重大过失保护法，简单来讲，这个问题就是重大过失保护法。啊，出现过肯定说跟否定说啦，其实讲义其实应该写得还蛮清楚。我们现在看一下讲义就好，考官你都不用抄，我们再看考题的时候你再写就好。首先，否定说是认为重大过失不保，重大过失跟故意已经相去不远，而且这样子的心算行为不值得大家鼓励。在民法222条已经把重大过失给排除了，所以代表着我们不可以免除重大过失的责任。民法222条不认故意与重大过失责任不得预先免除。所以他就觉得重大过失跟故意应该很像，在海上法131条提到重大过失是违法的。好，多数的意见裁决是肯定说认为重大过失要保，重大过失保。为什么？相去不远代表是仍然有距离，就是不一样嘛，就不是等于嘛，很像代表着不一样，这件事，这个是我语言学的问题。那保险的重点是在填补损失，跟鼓励清算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防止清算，还记得是什么样子？清算是指什么样子的风险？心理危险嘛？我们可以用自付额啊，用自付额来处理这个清算的问题吧，对不对？然后再来，民法的规定重点是在处理契约当事人履约的注意义务，跟保险在处理保险人的给付条件，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嘛。它是那个是债务不履行责任可谓预先免除。部分跟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最后一个海上保险跟陆上保险不一样的，本来就不一样，不然干嘛分别规定呢？好，所以这个基本上肯定说跟否定说已经告诉你了，基本上肯定说跟否定说已经告诉你。那可是我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29条，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条文，非常好玩的条文。29条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保险人对于过失所致之赔损，他还负赔偿责任。我们以前画那个小时候在画图，都会画逻辑图。他说：“这整个事情，这整个都是押宝或是被保险人的行为嘛？那法条跟你说，因为过失的部分我赔，所以这一块是过失嘛？好，过失的部分负赔偿责任。好了，暂定就好了，为什么要听弹数啊？我就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听弹数？”但故意的不在此限，故意在哪里？故意一直都不在这个圈圈里，故意一直都在这里，从头到尾都不在圈圈里，为什么要把它写个弹珠？我们现在学弹珠是怎么来的？一直把这里面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才会写弹珠吧？啊，现在是怎样？原本就不在圈圈里，你要再写个弹珠，你会觉得29条二项弹珠是一个废话？没有29条二项弹珠，你也不会去赔故意啊。你把它删掉，29条二项弹珠，把弹珠删掉，你还是不会去赔，因为你是赔过失嘛，那干嘛写弹珠？就是我觉得这个条文的用语本质上是有它的问题的，本质上是有它的问题。所以你把它如果把这后面当成罪文的时候，有些问题之后就可以迎刃而解。之后就可以迎刃而解。我等一下跟你讲问题在哪里。好，我们来看一下隔壁这个题目，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闯平交道的问题啦，闯平交道是经典考题了。闯平交道是经典考虑，但这一题因为保了一个车体险，还有一个车体险，然后又有一个寿险，就是同时都要考量到。第一个，甲向 A 保险公司投保车体险 ，A 保险公司投保车体险，车体险。保车体险之后呢，某日其受雇人已驾车出游，还有一个 B 是寿险，好，再换一个，甲向 B 保寿险，某日受雇人已驾车出游，已开， 来开。你在开车的途中过失致该车撞上路边之电线杆，车子毁损。然后后来另外一个是某日甲自己开车。第一个问题，保险公司 A 给付车体险赔偿金后，对乙有无请求权？对乙有无请求权？我们先来看第一小题。车体险的部分，首先这个问题分两个层次讨论会比较完整。第一个层次讨论是乙是不是被保险人，这是车体险，所以车子是谁的就是谁保，所以就是甲是被保险人。所以他给付保险金给谁？给甲，很合理嘛？要不然这是给付给你讲，所以车子受损的时候，保险公司会给付保险金给甲。钱。那给完钱之后呢，就会留意到下一个问题：代位权，还是保险金请求权？下一个问题就是代位权的问题。这个代位权呢，我们之后再讲。我们只要记得这里有个代位权，因为甲对乙有没有一个损害赔偿责任？有吧？有个侵权行为请求的损害赔偿责任。这个责任又有一个保险责任，这两个怎么可以呢？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叫做代位权，自己注意一下。我们之后会在讲义的15页的时候再来讲这个问题。13条。都在家。那现在第二个问题是问说，某日甲闯平交道，遭火车碾毙，请问保险公司是否理赔？保险公司是否理赔？这个闯平交道，闯平交道，故意嘛？这考试最常考，有没有故意？没有故意。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这个某甲，他闯平交道，然后之后死亡。他是为了死亡而闯平交道吗？不是，他是为了快点路过而闯平交道，所以他的故意的射程只有到这里。这边只有重大过失，所以不是故意。下一个问题就是重大过失保不保？那这个问题接下来请裁肯定说跟否定说，啊，最后请裁肯定说，所以要赔。这个层次是这样，你在解问题一定要去讨论故意有没有故意。没有故意在讨论过失，你觉得他闯平交道有没有故意？闯平交道有故意，但是闯平交道之后导致事故发生的这个死亡，他又不是故意去撞火车，他是闯平交道。然后类似的案例还有嘞，就是那个骑脚踏车上高速公路啊，然后骑机车上高速公路啊，然后还有什么？对，高速公路上逆向也有出现过，反正很多这种类似的案例，它本身是没有寻死的意图。然后最近去年的考题考的是打毒品、打毒、吸毒嘛，吸毒犯打毒打进自己的身体之后，后来毒吸毒过多死亡，有没有故意？没有故意。可以老师在分析这个问题的话说，如果那个毒犯已经知道自己再打一针会死的时候，他还打，那就有故意。可是他们吸毒的当然不会，就是因为自己要很嗨，然后所以才一直打。不是有一部电影是谁演的？好，很好看，吸毒的电影，港片很好看，一直忘记了，是吴彦祖演的《门徒》。门徒好好看，真的很好看，门徒很会演，是一个很好看的电影，就在讲吸毒的人。吸毒的时候，通常不是为了死才去吸的。是为了逃避寂寞才去洗的嘛？ 然后那个电影就告诉你，到底是吸毒的人寂寞，还是没吸毒的人寂寞？那就反正你看那部电影就，我觉得还蛮有深度，这部电影不错。好，讲太多废话，所以这个故意的射程范围在考试的时候，你自己要注意一下。我记得在98年司法官也考了一个故意的射程范围，98年司法官的申论题也考了一个故意的射程范围。我们到下面的地方，我们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它会涉及到道德义务。在这个故意行为里面，你看他说，原则上要保人被保险，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赔。29条2项单数告诉你的，而且被保险故意自杀，我们也不应该去赔他。109条第1项，偏偏呢、啊，下面等下会有个例外，叫做自杀条款。那故意自杀除了109条以外呢，还有128条、133条都有故意自杀的行为，但是一个是健康险，一个是伤害险。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只有109条的寿险里面的故意自杀有例外，在128条的故意自杀没有例外，就是不赔，没有额外条款可以去走。133条的故意自杀也没有任何例外，所以你自己在记的时候选择题自己要注意哦，跟自杀有关的有109条、128条。133条，一个是用在寿险，一个用在健康险，一个用在伤害险，这个有自杀条款。的适用，这两个没有自杀条款的适用，而且除了这三个以外，还要回归到29条2项单数。所以你写答案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它是考什么险种。除了写29条2项单数，还要去记得有109条、128条、133条，这通通都是在讲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然后规范的效果在109条特别不一样的规范，自己适用法还要注意，适用法还要注意哦。哼。然后121条的时候，它写的是腰保人故意致被保险的。现在要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哦，腰保人跟被保险人，如果是拆开的两个人的时候，故意行为到底该不该保？为什么我会问到刚刚那个问题？因为在人身保险里面，通常除了自杀以外，还有一件事就是他杀，废话，不是自杀就他杀，是废话。所以保险公司跟甲签订保险契约，只要保其实是甲的太太是乙嘛，乙是被保险的，啊，甲是腰保的，然后他可能会有指定受益的。但这样子的案例底下哦，我说如果不是自杀，可能是他杀，那他杀我们是不是会赔？对吧？他杀赔不赔？我说先从这个逻辑讲，不是自杀就是他杀了，就是他杀。啊，自杀为什么不赔？因为主观上不具偶发性，不赔，除非有自杀条款例外，那再说。自杀是不赔嘛，因为不具偶发性，主观偶发性。那他杀逻辑上要赔嘛，因为你自己没办法控制啊，所以具主观偶发性啊。逻辑上要赔嘛，所以如果现在有个路人看你不顺眼把你杀了，保险公司赔不赔？赔嘛，偏偏这个路人就是你老公，就是甲，现在甲把乙给杀了，赔不赔？变成不赔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自杀他杀的重点的观察的出发点，不是应该是乙这个人吗？是吧？你怎么会自杀他杀看甲啊？应该是去看乙啊。所以对于乙来说，他被甲杀是自杀还是他杀？他杀嘛。他本质上是不是有一个主观的偶发性？有嘛？这逻辑上应该要赔嘛？但是就跟你讲不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白目，就是不赔。因为121条第2项跟你说不赔。121条，要把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不负责。就是丧失受益权以外吗？不是吗？不是哦，121条，受益人才是丧失受益权的，腰保人的话是干脆不赔哦。像我 严重哦，受益人杀人哦，儿子杀妈妈，保险公司要理赔，只是儿子拿不到钱，爸爸杀妈妈完全不给钱，你看这差很多哎，所以受益人杀被保险人，顶多是被保险人的遗产，而腰保人杀受益人是完全不给钱，你觉得合理吗？从这个案例就告诉你不合理啊！真正的偶发性判断的对象应该是以被保险人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以腰保人作为出发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121条的第二项，还有29条二项但书。也有都写到了腰保人这三个字，都有写到，而且腰保人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者的时候不在此限，腰保人故意致保险事故发生不负赔偿之责，所以这个腰保人学说上啊，他认为应该要目的性限缩为与被保险人同意人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才具备主观上没有的，应该讲说这时候才不具备主观上偶发性。如果腰板跟被保险人是拆开的时候，还是有主观上偶发性的，所以一定是主观上没有偶发性，我们才不赔。那这时候就是腰板等于被保险人，也就是乙自杀的时候，回归到109条想法，乙自己保自己，自己杀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不赔。因为不具主观偶发性，就是自杀，懂我意思吧？所以同样的道理啊，不一定是自杀，有可能是自己撞自己的车嘛，自己弄坏自己的东西嘛，老公弄坏你的东西，你觉得不赔合理吗？不合理嘛，保险公司应该还是要赔嘛。所以这时候的问题就在于偶发性这个主观性的变。判断的时候是从哪一个角色的出发点出发？应该由被保险人的角色来出发，所以29条二项但书是有他的问题的，是有他的问题，尤其是老公帮老婆买保险这个时候常常有问题。所以记得，老公帮你买保险，或是老婆帮你买保险的时候，真的不要这样子订契约，要这样子订，要订自己是腰保人，自己是被保险人。然后去跟保险公司保险，然后甲只是你的代缴人，好吗？然后受益人你指定，什么时候你指定，完全不用管你老公的，你的老公是代缴人而已，这样比较好。因为你除了自杀以外，就不会丧失你的保险金有权嘛。记得哦，每次老公杀老婆，现在都讲老婆杀老公，感觉老婆杀老婆的案子好像现在比较多了，都下毒哦，好像是下毒。比较多，听说现在要下老鼠药啊，喝农药啊什么的，好像已经时代在改观了。以前皇帝都是被皇后毒死，不是吗？好像是啊。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到腰保人的故意行为保不保？逻辑上应该要保，因为在被保险的心中他还是有偶发性的，应该还是要保。只是之后我们再去制裁这个腰保人就应该是够的。然后例外的地方要请大家多注意一下，有一个履行道德上义务所生之损害要负赔偿责任，这特别是在30条29条下面的30条啊。那我看到一个98年司法官的题目，他说你不会游泳下水救人，赔不赔？你不会游泳跳下水去救人，然后导致你自己也淹死。不会游泳哦，跳下水去救人，你淹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他有没有故意？没有故意，他可能只有重大过失。老师会不会讨论重大过失保不保？那纵使有重大过失，或是纵使有故意的时候，你还是要注意有个30条的道德义务。好不好？这是最后一个补强的点，考试 候，酒吧里面考了一个这样跳水救人的小朋友，跳水救人的小朋友，而且他还分成说腰保人下去救人，然后被保险人下去救人，腰保人跟被保险人同一个人的时候下去救人，这些事情都会有影响到。他分了很多的跳水的情况，所以大致上提醒大家要三思啊，这个不要忘了，不要忘了。然后最近嘉老师写一个文章说，如果是共同被保险人其中一个故意怎么办？懂我意思吧？共同被保险人，现在这个契约是这样，车子有可能是甲乙丙的嘛，甲乙丙共同共有一台车子，然后三个人一起去投保，哦，然后三个人，哦，一个契约就好，一起去投保，他们三个人都是被保险的，三个人都是被保险的，同时是腰保的，很合理嘛，三个人共有一台车。然后结果有一天是这个某甲，或是某丙啊，某丙故意把这台车子给撞坏，怎么赔？要不要赔？这是最近的一个文章啊，最近的一个文章。其实同样的效果，对于甲乙来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偶发的？是吗？所以第一个理由你可以猜得出来。第二，现在是故意的人只有一个吧？应该只要惩是故意的人，没有必要惩罚到其他人。如果你说一个故意全部不赔，那是不是等于惩罚了甲乙两个人？至多惩治故意之人吧。江老师提的第三个理由是说，受益人有数人的时候，我们只会排上其中的受益人，一个受益人上次受益权，对不对？现在请求保险金有权利的人是谁？是甲乙丙三个人嘛？这个车子的话是甲乙丙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做坏事，我们应该让一个人上次受益权就好了，这样子想就好。所以他觉得比较恰当的方法是可以参照121条的方式，让丙丧失权利即可。参酌啦，还是写参酌。参酌121条，让丙丧失权利即可。甲乙还是应该取得他该有的权利。这是共同被保险人一人故意的情况，要怎么讨论的？这也是最近的文章啦。偶尔看看保险法文章有没有，其实保险的文章已经够少了，每个月都很期待看到那个月旦法学，或者台湾本土的时候会有一些保险的文章，啊，最近都集中在很奇怪的文鼎都跟案，对，文鼎都跟案，在某种程度上它也不是一个犯法的案子，也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新闻炒作之后就很严重，真的啊，其实文鼎都跟案这个东西，只能告诉我们很早就知道都跟有钱赚。大家都没有认真练，对吧？大家都是没有认真训练。我研究所的时候，第一个修的就是那个都市更新，还有都市计划，全部跑去修土地法，就觉得这个已经赚翻了。然后后来修完之后发现，哎，应该轮不到我赚了，就又放弃了。真的，其实土地法这个也是很赚的一门东西，然后很多都土地代书赚走。我都觉得那个土地大师什么都不懂，然后就讲很多。然后就现在，如果有比较懂土地法的律师，也是蛮赚的。可是他的缺点就是，你是一个一个个案在赚，收入相对没那么稳定，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客源，懂我意思吧？因为你的一定是这一块土地嘛，有空的时候才会有需要去做都更啊，甚至是整体土地开发的那些土地使用管制的规范会去问你。那所以如果你没有固定跟建商很熟的话，你就找不到这些客源。还是一样，律师就是知识密集服务业，但讲话很多，对不对？有劳力密集服务业跟知识密集服务业，劳力密集就是功能的，知识密集就是用脑的啦。所以我们跟主乐是一样，都是知识密集服务业，对吧？好，就这样而已啦，差不多啦。所以讲到这里哦，就讲到了一个道德上的义务所致的损害，然后这时候要提醒大家，30条是一个很重要的条文。 那进一步我们要看的是一个故意自杀的自杀条款，自杀条款109条，这个自杀条款已经很久没有考民事的问题，但是我们来想想109条到底它的立法目的是什么，真的还蛮难的，要帮他找一个立法理由真的很难。啊，你回去看立法院的法律系统，看到立法理由109条第二项，他说保险契约责任被保险故意自杀，保险人仍应给付保险金额之条款者，其契约于缔约2年后死生效力。这就是俗称的自杀条款。自杀条款。对于这个条款的立法基础，其实出现过2派想法。立法委员派就会认为说，2年之后已趋于稳定状况，2年后。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趋于稳定，不会有自杀的情况，然后这时候他还愿意死，表示他死意坚决。这是立法委的想法，然后学者的想法是保障提供。这个条文之所以可以存在，是为了保障剩下来的那些小朋友，因为他们很可怜，剩下来的老婆，剩下来的爸妈真的很可怜，所以为了让这些自杀的人可以得到经济上的资源，我们会让这样子的自杀条款可以成立生效，不然卢先生根本就不是一个偶发事故。请问你现在不死，2年后自杀还是一个非偶发性的事情，会因为你活了2年之后就比较不想自杀吗？怎么想都不对啊，所以这个逻辑个人是觉得一点道理没有。为什么要定2年？为什么不是10年？为什么不是20年？那个年根本不是重点，随时随地都有自杀的冲动嘛。就搞不好你本来交往的很好，2年之后就分手了，就自杀啦，对不对？就离婚了，就自杀啦。突然金融海啸，你又自杀啦。所以这件事情跟时间其实没有关系，跟时间是没有关系。所以这个自杀条款定得非常的烂。然后曾经有一个案子蛮好玩，他是问说，有没有过失自杀？就是那时候在讨论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那个人他有一个梦游的症状，然后他自己不知道有梦游的症状。其实平常很多人都有帮他处理好这些问题。啊，又或者说这个人他不知道他喝醉酒会干嘛，啊，不知道他喝醉酒喜欢飞，他不知道他喝醉酒喜欢飞，他没喝过酒。他突然以为他喝完酒之后他就很爱飞，就跳下去就飞就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在打官司的时候就有人说，他根本不想死，他是不小心死的，他哪知道他醉酒的时候会飞，他哪知道他最早会梦游，就没有把自己绑起来。平常都他妈把他绑起来，结果他妈妈那天比他早睡，忘记绑他。所以后来那个案子打了很久，什么叫做过失致死？最主要就在于说意识不清的自杀。后来保险单的实物会排除的东西叫做意识不清而自杀，这有点像原因自由行为，但是不是跟原因自由有关。你在意识不清之前，你没有想过要自杀，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意识不清之后会想自己自杀，或是自己去飞。他的问题是这样：如果你在意识不清之前，到底意识不清之后会自杀，那就是你们学的原因自由行为。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在意识不清之前，你根本不知道你意识不清之后会自杀。所以现在很多保险单条款都排除意识不清的自杀这件事情，它是不保的，排除啦，特别排除，除外不保，除外条款把它不保，因为它其实不是一个故意的行为，你的故意的设程没有道理，爱飞这件事情，关到爱飞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有一个蛮好玩的案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下一个要讨论的是一个犯罪行为所生的保险事故。犯罪行为所生的保险事故，这个地方其实主要是江老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条文有很大的争议，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讲非常多。现在就先跟大家讲他条文的问题在哪里。109条第三项，我们来看一下。109条第一项、第二项，我们看到啊，第二项是自杀条款，第三项就是犯罪行为不保。为什么犯罪行为不保？ 理由曾经出现过两派，有时候犯罪行为就是故意的，可是这样子的说法是不被大家所同意的。犯罪不一定是故意导致事故发生嘛，所以真正原因是公序良俗，违反公序良俗嘛，其实应该无效。所以逻辑上也应该给付这样子的一个罚点金。所以109条第三项就是说，被罚点因为犯罪处死或越狱或拘捕导致死亡的时候，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之责任。好，大不了退你保险保单价的准备金。那你看一下，他写的是处死，那反比较一下，133条。133条是那个被保险人故意自杀或因犯罪行为所致死，一个是处死，一个是致死。看一下，条文用字不一样吧？一个109条是处死，133条是致死。那下面的案子就可以告诉你它差在哪里。甲想要杀了乙，但为了怕失败而死亡，将死。妻儿的生活陷入危机，所以赶快向保险公司投保人寿死亡险。所以这就是109条有适用的位置了嘛，也是人寿死亡险。在投保这个人寿死亡险之后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一个蛮有可能白目的事情。他说冲过去找乙，我要把你杀了。结果后来乙真的死了，他把他判处死刑决定。所以第一个情况是判死。它是第一小题，好，第一小题啊，判死刑，第一个是判死刑，然后保险公司应否给付保险金？又若假杀乙不成，反被乙所杀，应如何处理？第二个就是犯罪致死，因为你要杀人嘛，杀不死的被人家把杀回来，第二个题就是犯罪致死。第三个是说，如果是伤害险的时候怎么处理？那我们先看前面两个就好了。判死刑是不是符合了现在109条第三项，就是处死嘛？不可以。可是犯罪致死，因为你要准备去杀人，被人家反杀回来，所以犯罪致死依照109条第三项没啊，因为109条处理的是。处死嘛，不是致死嘛，所以同样的问题换成伤害险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对不对？犯罪致死我才赔嘛，犯罪致死我才不赔嘛，啊，犯罪处死是寿险才定的嘛，所以这样犯罪致死的事情放在伤害险里面，走133条。犯罪致死不赔。好，那我们把事情想得严重一点。某甲其实投保伤害险，结果走着走着，看那只狗很不顺眼，就在那边骂。骂完之后，主人就拿飞刀射过来死了。他骂狗，搞完构成，应该没有公然侮辱啦，应该没有啦，可能也没有诽谤啦。他骂别人像狗，好不好？他骂那条狗其实是个人啦。之前不是有一个说什么，我骂你像狗是侮辱狗，我骂你像乌龟是侮辱了乌龟，什么反正那个人非常厉害，那个报纸那个，哇塞，骂人的极致哎，不带任何单字，可是骂完超凶的。重点就在于说，你看他现在是一个犯罪致死。只要因为犯罪行为导致死亡，就不赔。举个例子，骂人被杀赔不赔？不赔。骂人被打啊，不要死啊！骂人被打，非因疾病所致是意外事故嘛？被人家打，我也没办法，被人家打。骂人被打，那又或者是呢？偷东西爬墙，连偷都没偷到。偷到一半摔死，有可能啊，跌死啊，每次摔又不会醒，偷到一半跌死，像蜘蛛人爬到一半的时候啊，啪啪啪 下来死掉，那这样是不是也是犯罪致死？那所以他这个犯罪到底是什么？继续问啊，他是一审、二审、三审、再审、非常上诉，然后还是说起诉，还是缓起诉也算？你看问题是不是很多？所以什么是犯罪？好啦，讲那么多，只想点出这个条文的问题。江老师啊，我说看我讲的有没有戏，搞完就不用唱。江老师对于这个条文，你看，他说犯罪啊，保险法上的犯罪跟刑法上的犯罪应该要做不同的考量。犯罪行为不等于不法行为，这件事情你们应该可以懂吧？不法是民法上在学侵权行为，在物理学的时候我们合成不法行为。民法上的不法行为就一定等同于刑法上的犯罪行为吗？不一定嘛，这两件事不可以画上绝对啊。你过失毁损，你有在刑法上有这个案子吗？没有嘛。可是你会过失致他人财产权受到损害吗？对不对？所以你有可能在民法上构成不法行为，但是在刑法上不构成刑事的犯罪嘛。所以这两个东西不可以等同视之。所以江老师的建议是把它修正为被保险人因为不法行为致死，改成民法上的这种不法比较大的范围来去做讨论。所以虽然刑事上没有被认定做犯罪，但是在民事上可能是构成一个不法行为的时候，这样子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不可以。至于什么是不法，那是等到法院去民事判决的时候再来去做一个讨论，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恰当。那我们好，下一班再讲。下一班我要讲一个酒藏险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有很多酒驾的案子，所以我会花点时间讲一下那个最近酒驾撞伤人啊，酒驾撞死人啊这样子的案例到底该不该赔？那如果可以赔，什么样子的保险赔？好，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啊。 我有多少次？没有，他愿意这样子。没有，但是都没有。我都挑不出行的好。